有啲乜嘢嘅轉變咧？咁嗱，其實當中咧真係有啲學問嘅喎。嗱，話説咧拉麵咧，佢傳入嚟嘅時候，一開始嘅時候，因為我哋就話佢由中國傳入啦，咁而當即大家都知道啦，麵條咧就係用呢個麵粉做嘅。咁啊，話説咧，當時咧就呢個拉麵咧就從呢個內蒙古傳入嚟嘅時候咧，咁啊佢哋咧就用鹼水嚇。咁啊，因為麵條大家都知啦，你如果要佢有呢個煙韌啦，要有呢、這、一個即係 即係唔好黐埋一齊 嚇彈牙啦。咁咧佢哋就會加入鹼水。咁但係咧，話説咧，當時咧。個事情係咁嘅，喺內蒙古嘅時候咧，其實咧佢哋咧只不過咧係誤打誤撞咧，就用一啲湖水啊，即係唔係用一個水喉水，就咁用湖水咧就去、去開麵條。咁啊開完之後咧，佢哋就發現咧，哇整出嚟嘅麵條特別好味喎，咁啊特別好味，咁但係佢哋就開始喺度諗啦，啊點解用湖水整嘅嘢就會好食過用咁水喉水嘅咧？咁佢哋終於咧就攞啲湖水咧去 check 下，啊原來當然。當中咧，我就發現咧，因為啲湖水入邊咧就有呢個含鹼嘅成分，咁所以咧就終於發現咧，啊原來咧將 鹼水麵啊， 將麵粉再加雞蛋，再加鹼水咧，入邊咧就產生個化學作用，咁啊令到咧嗰啲麵條咧就好好。即係有呢個彈力啦，有彈性，咁同埋咧，仲要咧就話佢哋有呢個光澤啊，即係出咗嚟之後咧，唔係暗雅嘅，咁啊望落去就唔會好似咧隔夜餸咁樣一兜隔夜餸拎出嚟，大家就唔想食啦啲咁樣。咁啊，但係咧，因為喺呢、這個喺呢、這個加即係製作呢個過程裏邊，咁你知道去到日本，我何來揾到呢個咁樣嘅湖水？嘅水嚟到開啦，係啦，咁冇辦法啦。咁啊，而當時咧，咁佢就唯有自己真係落鹼水，即係因為佢冇咗嗰啲湖水嘛，佢唯有自己就即係另外自己加啲鹼水落去啦。咁但係喺加鹼水嘅過程裏面咧，佢就發現咧啲鹼水個成分就好差。即係劣質鹼水係唔靚，咁所以咧就出現咗，甚至你嗰個面啊係依個安全問題。咁、日本政府咧就即係嗰個即係農業部啊就介入，就因為咧用一啲咁有問題嘅鹼水之後咧，就出現依、這個即係麵條嗰個成分問題。 鹼水重得滯咧，就會如果男士就大鑊嘅，其實就會影響呢個小便嘅。女士就唔知道冇嘅，應該好奇怪嘅。 點解你成日講嗰啲嘢，我都係唔知道。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嘅感覺啊？有冇 失驚失驚無神啊？ 真嘅，如果你食雲吞麵咧，鹼水麵嚟嘅都係。如果鹼水重嘅麵咧，食得多嘅話咧，殘留咗喺體裏邊多嘅話咧，就會出現呢個小便咧會困難嘅情況嘅。 嗱，咁好啦，咁啊， 好認真 嘅。嗱，出現呢啲咁樣嘅困難情況啦，咁好啦，咁呢個情況點樣改善咧？咁啊，原來咧就係改用雞蛋啦。咁如果用雞蛋加水。加麵粉咧，去整嘅時候咧，首先咧就中和咗，將即係 鹼嘅成分， 嗰個鹼將嗰個鹼嘅成分就減低，同埋再中和啦。咁啊，第二咧就係將即係中咁樣個溝埋之後咧，起咗個化學作用咧，就會將嗰個鹼嘅味咧就吸咗一啲去。 都有嘅，而家你食日本拉麵咧，我都食到一陣鹼水味嘅，好似雲吞麵都有嘅，其實即係嗰啲麵餅有啲鹼水味嘅，但係就唔係好濃，即係但係有一種味嘅，真係同上海麵係有分別嘅。即係落咗鹼水嗰啲麵，咁但係第二個特別嗱，你留意一下咧，你譬如我哋去到日本咧食咧，咪分好多唔同嘅咩博多啊、北海道啊、 東京啊、 福岡啊、N 咁多個咩德島啊、外環啊咁樣，即係似乎唔同嘅 地方，就有自己嘅特色 都有自己嘅拉麵。咁既然我哋頭先講話拉麵係源自中華麵，嚟自南京麵、中華料理，點解又會突然間去到80年代？出現了咁多聲稱自己有地方特色的拉麵，即是話好像我哋舉例啦，譬如雲吞麵咁樣，原來有深水埗雲吞麵，又唔味個味道又同旺角雲吞麵唔同嘅，旺角雲吞麵同北角雲吞麵又唔同嘅。 同埋咧，仲有一樣嘢咧，好得意嘅，就係咧，如果你有留心咧，喺呢啲唔同地方嘅拉麵裏邊咧，佢哋啲麵條嘅粗幼咧，又有一個分別。咁究竟點解咧？ 嗱，好多人以為啊，嗰啲就係所謂嘅源自於日本嘅風土，好似洋紅酒咁樣。波爾多嘅就唔同嘅。 呢啲葡萄就帶咩味？嗰啲有乜嘢咁樣？ 風土特色咁樣。我哋嘅面食就好似變成消費緊日本一種歷史文化咁，其實全部都係 marketing 嘅包裝嚟、 全部咧都係一個即係口呢個推廣嘅包裝， 推廣嘅需要而製造出嚟啦。呢個就係源自於70年代咧，當時嘅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咧就覺得要振興日本嘅咩咧本土消費， 冇錯。 本土消費是什麼呢？即日本人不肯花錢，因為經歷過戰後呢、一個很艱辛的時代，大家都按住荷包。雖然去到六十年代他已經工業起飛了、即賺到錢，日本已經富裕了，但是人都不肯花、所以呢他就用了很多方式去給地方政府呢去推行一種叫做 domestic 的 tourism， 自己本地 本土的旅遊業， 沒錯， 就鼓勵譬如東京的人去九州、四國的人又可以去北海道、咁咧就因為佢本身好多嘅，即係佢嘅市場都好大咧。咁所以咧就希望多啲將城市裏邊嘅有錢人帶去啲鄉下地方。 冇錯冇錯。 去旅遊啊、 嗯， 去消費。咁咧就當時有幾個地方就諗到橋出嚟宣傳。 你話食碗面消費高極都有限。而第二咧就喺佢哋嚟講咧。無論怎樣說都好，你都要飽肚的，即不會說這個鐘頭吃完，下個鐘頭又說餓了，那怎麼辦呢？但是你吃一碗麵呢，最大限度真的是一個飽餐。 還有去到坦白說，你吃壽司、你在東京吃的壽司和在這個福岡吃的壽司的差別很小、 還有還有呢，即大家要記住呢，不要以為呢壽司呢就一定是日本人的主食，其實呢如果你說呢日本的即是、這個魚生，即是真的要吃 sashimi 的，其實他們自己本地人來說都不是一個不是日日吃 的，其實不會說、因為他那裡特別多這個盛產魚，所以他們日日就可以、Toro 啦、什麼，當 然不會 啦，其實在他們來說是絕對不會的。但是反過來，因為始終那個為什麼不會呢，就是個錢的問題。但是反過來你吃碗麵呢，實在就真的是一個、能夠飽肚之餘亦都真的經濟很多，所以呢麵食在他們自己本地人來說都會變成了一個主流的、食物。 但譬如我旅行樣、我去到那個地方，我想吃當地的名物、就是說他們的 土特產有他們特色的東西、你 吃魚生吃 sashimi 其實是沒有當地特色的。 還有再者就是不單止是個消費層貴，如果你說你 一家幾口多幾個人的，你怎麼可能會日日走上去一些這樣的即餐館吃這些這麼貴的餐， 所以那些地方 推廣旅遊業那些地方、 就 想就跟當地的 商人組織呢就想了一條橋，是什麼呢？就是用拉麵，地方特色拉麵來作為個旅遊的招來、即是說你去到福岡、就要吃 那幾間最有福岡特色的拉麵、它跟東京拉麵有什麼不同呢？咁佢唔同嘅原因就係為咗推廣旅遊，所以就加啲嘢落。譬如北海道，大家就話北海道拉麵就加嚿牛油落去嘅。咁呢啲唔係話嚟自佢乜嘢百幾二百年嘅歷史，其實唔係嘅，係去到好後期之後，佢要推廣旅遊業咧。咁佢就嗰啲當地嘅商人咧就諗橋啊，諗橋就係話，譬如我舉例咁啦，我哋食雲吞麵咁樣，我哋呢個北角要推廣旅遊咧、我就話北角咧就曾幾何時咧就係呢個漁港嚟嘅，咁、所以我哋嘅雲吞麵咧除咗落呢個蝦之外咧就落埋蟹柳嘅，咁、然後咧就個湯底咧。就有呢個嘅水上人嘅特色嘅、就落啲新鮮魚落去整嘅咁樣，咁咪變成北角雲吞麵咯。咁、久而久之，大家就接受咗，哦，原來北角雲吞麵同其他主要嘅雲吞麵嘅整法又唔同嘅喎。 咁、所以咧，頭先就講啦，喂，原來咧麵條嗰個粗幼啦，即係切幾 湯底啦， 切幾闊同切幾窄啦，呢個第一樣咧、第二樣咧，原來咧喺做麵嘅過程裏邊咧，點樣可以突？即係突出到自己嗰一個所謂啊，我唔知啊，你啊福光又好，唔知咩又好 咁啊。 OK， 咁其實咧，原來最主要咧，真係有啲學問喎。佢話咧喺呢個做面嘅過程裏邊咧，就係頭先我哋講咗啦，嗱，除咗揀水之外咧，就係、是、水個含量。咁原來咧，水個含量點解會令到嗰碗嗰個面條係有分別呢？佢話咧，如果咧你將嗰個水嘅水分啊，即係限制在一個少啲嘅百分比裏邊、即係同 即係唔好溝咁多水落去， 溝咁多水落去啦。因為溝得水多咧，嗰啲面咧就會腍得多嘅， 係 腍身嘅。咁當你煮嘅時候咧，咁就好容易咧就會斷啊，同埋爛啦。咁但係如果你嗰啲面嘅即係面條啊，喺你製作過程裏面咧，你落少啲水。咁啊，即係乾身啲啦，咁啊乾身啲，自然就硬啲啦。咁但係喺硬啲過程裏面，如果你煮耐少少，而你嗰個係湯底而唔係綠面，咁係咪即係話嗰個面條會吸咗嗰啲湯咯？即係吸咗個鹹味啦。咁你吸咗個味嘅時候，當你食落去嘅時候，你咪覺得，咦？依、這個係叫做濃味啊！佢哋咪有一啲叫咩濃豬骨湯啊，什麼啲咁嗱，原來咧佢哋就喺個麵條嗰度咧就已經控制咗個水分，令到咧佢哋再去真正擺落去個湯底嘅時候， 咁佢咪 吸嗰啲湯味。咁所以你點解會覺得咧？啊，依、這個地方啲麵咧特別好味嘅喎、啊，啲咁原來咧就不在於佢嗰碗湯底，而係在於佢利用個麵去吸水。 但你有冇諗過咧？其實而家 日本拉麵由一個廉價的食物、勞工階層的食物、大眾化的食物，開始慢慢走向有地域的特色。 不單止是這樣，就算呢，你知不知道如果普普通通你在日本吃一碗拉麵，大家真的不要以為是便宜，其實普普通通你走進去一間不知道什麼中華麵店， 不100元港紙，60-70元港紙， 是啊，最基本的你什麼材料都不要加，最基本呢都要成60-70元的。如果你再要去加料、加蛋、加什麼加什麼加什麼，其實就逐樣計 了。香港就過百元就很普通了， 香港過百元。 但你有冇留意，就係話香港嘅上海面好、雲吞面好，係冇辦法買到嗰個價錢嘅。 嗯， 雲吞面可能就30-40元、40-50元，我當你麥恩記、做到最細碗嗰啲都30-50元嘅啫，都係。 但佢永遠走都走唔出，就係一種即係雲吞面就係被視為一個係 嗰個價位㗎啦， 嗰、那個價位嘅。 但點解啲人願意俾100-多元去食呢個豚王啊、麵屋武藏啊、一風堂啊呢啲咁嘅日本？ 係啦，嗱、那個分別其實係乜嘢呢？嗱，如果你問我啦，除咗嚇、啊、當然係個店嘅裝修啦、首先講呢、這個即係一般中國人嘅雲吞面鋪咧，即係。除非你話真係你要去到 IFC 咁樣嚇食嗰間食嗰碗雲吞麵，佢收你嚇40-50元嗰碟油菜，嗰碟油菜失驚無神收你50-50元咁啦嚇。但係就算你要去到 IFC， 你坐喺入邊嗰間咁嘅雲吞麵鋪咧，你硬係覺得咧就係係佢係收咗你個價錢，嗰、那個位置相對叫乾淨，但係你都唔係有一種即係好。感覺到有咩特色嘅？你只係成日覺得食完咪嗱臨走咯，即係一個其實一種好快餐。 係啦，快餐店，你去麥恩好，你去街邊是但一間都好啦。其實你嘅感覺分別唔大，或者你羅富記都好啦。你嘅感覺可能我只不過佢嘅大地魚湯底嘅味濃啲，嗰啲雲吞細粒啲定大粒啲，或者係嗰只蝦大粒啲定細粒 點，或者嗰碗面咧一住咧就已經食完啦。 或者你去麥文記嘅話，可能就一住就食完啦。係，日本拉麵我覺得呢80年代去到一個很革命性的改變、就是它去中國化、中國人聽下去就覺得很傷害， 很不敢聽啦， 他們玻璃心、但是你想想如果日本拉麵不是去中國化的話，它沒有辦法用日本料理的方式走向一個全球化，還有什麼呢，走向一個高檔市場、在麵食裡面的高檔市場、正正就是呢，你想想如果它是中華麵那種的造型呢、剛才我所說紅紅綠綠入到去、跟著呢就是那些廚師那件白色袍就變灰色， 首先就沒有袍的、OK? 他永遠穿著一件 爛面那條友 一件爛底衫， 綠面那條友就身水身汗就站在那個綠面位那裡那些水蒸氣你根本上就望入去就烏蒙查查， 這個呢都還叫做有道德的，我都曾經見過那些一路綠面一路個口過擔住支煙即我真的見過有人是這樣 拿碗面拿出來的時候手指就插了下去， 然後呢你再看看他的腳就更加不堪，永遠是穿對膠拖，咁然之後咧，嗰、那個地下咧就濕隻隻，咁咧就喺度即係喺啲嗰啲 跟住嗰啲 喺個灘水中間就切嚟切去。 嗰啲食材咧，包括嗰個牛腩煲、牛腩鍋啦，包括係嗰啲已經綠熟咗嘅雲吞啦，就攞個咁嘅罩呢咧就綠擱住喺嗰個綠面個桶嗰度。 咁然之後咧， 咁成件事你睇落去覺得咧？就是甩不到那種低下層的食物。 咁然之後咧，如果你行出個鋪面咧，就好即經常咧就會見到一個大媽型的人咧，就拎住一個喂盤唔係盤碗唔係碗一個咧已經係凹曬嘅咁嗰啲嗰啲咁樣嘅嗰啲嗰啲咁樣嘅一個托盤咧，就裝住一個山仔咁多嘅肉，然之後旁邊咧就整咗一堆雲吞皮喺度， 就喺度包啦。 咁然之後咧， 一角匿埋。 然之後咧就會攞一個咧。好似撞似雪條棍，佢食完嗰支雪條嘅雪條棍就喺度撩個兜肉，然之後就喺度包雲吞。佢永遠咧嗰啲嘢咧就係露天露地咁樣咧就攤曬去， 同埋喺你面前進行嘅。 係啦，咁你咧就佢喺度旁邊咧食緊碗面咧，你就見到佢喺度喺度包。OK， 咁啊喺包嘅過程裏邊咧，跟住咧就嚇電話響啊，點啊電咁啊電話響，跟住咧就會係等陣啊去咁啊，跟住咧佢就手喺 度收緊喎， 啊徒手就拎起個電話，喂親機啊幾多碗啊，係咁啊 OK， 咁然之後咧跟住就係話收錢啊出面咁。他又走去個殺人機那度咧，就去撳。但係翻到嚟咧，你從來不會見到他哋抹手嘅，即係話咧，佢摸完嗰個大銀嚇，摸完嗰扎銀紙污糟邋遢，跟住咧佢又去翻翻包雲吞。咁所以當你見到呢啲嘢嘅時候咧，其實咧你只有得一個選擇嘅啫，就同自己講 嗱，臨時快走，同埋仲有我視而不見，我睇唔到，我睇。 同埋嗰樣嘢就係值三十幾蚊嘅啫。係 啦， 已經貴添喎。 唔係，你亦都喺處喺一個位裏邊咧，就係、是、算啦，即係出嚟食嘢就係咁噶啦，唔好計較咁多啦，啲咁樣。 嗱，咁所以呢個就係同我哋頭先講啦，今日嘅去到最核心嗰部分，即、就、係、是、最傷害玻璃心嗰部分。 嗯。 點解去中國化之後嗰啲嘢會值錢咧？ 同埋點解咁重要咧？咁 即係點解去中國化咁重要？嗱，你諗下，由支那麵、南京麵、中華麵。 嗯。 然後慢慢變成咩咧？叫做稱呼叫做 ramen、 嗯、 拉麵啦，已經係、 嗯、 去到拉麵嗰一下咧，已經係甩咗嗰個中華嗰兩個字。 嗱，如果你留心一下咧，你去到日本嘅任何一間啲咁嘅拉麵鋪咧，你甚少甚少咧係見到大媽型嘅人物出現嘅。OK， 嗱，大媽型嘅人物唔好話佢哋喺度依個做烚雞蛋好、洗碗好什麼都好啦。嗱，佢可能佢哋做嘅嘢其實同依個香港雲吞麵鋪咧冇乜分別，佢哋只不過喺後巷做緊。嗱，我覺得咧一樣會有依啲人咧喺度即係從事緊呢個工作，但係咧你永遠喺台前見到嘅咧，就算唔係廿零歲嘅靚仔哥哥。都會是一個四五十歲的大叔，但是永遠呢你走到進去的時候呢，他一定專業地拉曬馬色，你這樣就、啊、即歡迎你。 其實喊了一句話是 很重要的。 然後一喊呢，除了、廚房師傅，因為他們通常這些拉麵呢他就會在你面前，在你前面在煮了。咁啊，阿叔喊了這句之後呢，全個店都這樣喊的，這樣就即其實全個店都知道你進來。 香港呢啲日式拉麵店嘅集團咧，喺香港都有、嗯、一風堂啊、麵屋武藏啊呢啲、嗯。但你見到香港嘅嗰啲工作嗰啲就喺度做嗰啲人咧，嗌嗰嘢咧係冇心嗌嘅， 唔係就係 hea 嗌嘅，係 啦，收咩聲？ 咁樣仲有咩嘅拉長嘅音咁樣， 都唔知做乜， 都唔知做乜。嗱呢個就係同食你去到日本人哋收你百五蚊、百二蚊嗰個分別。第一，你一入到去個感覺。你是幫襯緊一些工藝師，記住啊，是工藝師，不是六面佬。第一，他的造型通常他包住個頭啦。第二，他有自己的 logo 嘅、 嗯， 譬如面屋武藏咁樣，嗰、嗯、武藏咁樣有個宮本武藏的公仔喺度，然後有日式的書法， 嗯、 然後跟住咧佢有條圍裙綁住下面嘅、 嗯， 就唔係我哋中式廚師嗰啲圍裙， 嗯、 而係淨係下面嘅嗰啲日式的工匠嘅圍裙咧，即係話做。陶器啊，做打金啊，做雕刻啊，嗰啲日本工匠，佢成个造型嘅打扮系一个工艺师嘅打扮嚟嘅。 嗱， 唔系厨师、啊。 如果咧，你真正咧去留心一下咧，其实而家好多时咧，尤其是东京啊、大阪呢大城市咧，佢哋甚至咧已经系冇人咧去同你收银嘅。咁你嘅做法系点咧？就系、是、你要入去门口嘅时候咧，首先咁啊，佢就叫你吓如果要排长龙咧，就门口有扎凳，就唔该你自己去嗰度排，坐落嗰、那个凳嗰度。咁佢哋排咩咧？其实你只系入预备排张台，喺你排张台入去之前咧，你能夠入到個店門口之前咧，那個大位個人已經跟你講就係、是、你買飛未啊咁。咁好啦，叫你買咩咧？咁你原來咧就指你去嗰、那個咁樣嘅點餐機嗰度。 點餐機度揀啦，我要 就自己咧喺嗰度咧已經係啦。你要我要加蛋，我要加筍， 我 要加 個餃子， 我要加麵。你可以仲要可以加麵嘅喎，可以嚇佢就話咧可以你大食嘅咁啊加份大麵嚟嗰啲咁啦。好啦，咁啊加咁啦，咁啊加曬之後咧，佢就收咗你嗰沓飛，收咗你沓飛之後咧，跟住咧就拎咗入廚房啦。咁啊廚房其實就喺你面前嘅，咁嗰扎大叔你由一入门口就开始热辣上咪声啦 ，OK， 好啦，咁你坐低，开始等你嘅餐嚟啦。咁喺成个过程里边咧，我哋首先咧就要讲一下，其实呢啲店咧绝对唔系话间间都四季酒店吓日式厨师嗰只咁嘅打扮，其实咧好可能咧佢哋都系一啲好旧嘅，即系裝修啊，即係嗰啲店入邊咧，永遠都係啊好多人啊，都好逼傑啊啲咁樣。 嗱，佢逼傑反而唔係問題，但係佢有一種叫做工藝師傅嘅感覺。 嗯， 嗱呢個就係同你中式 mass production 淘寶嘅分別啦，就係話當個面食佢係 position 自己一個工藝品嗰陣時咧、 嗯， 你就願意俾個 premium 啊。 嗯， 但係如果你只係 position 佢一個快餐店咧、 嗯， 就另外一個故仔嚟。 係。 但你見到由個嗱嗰身造型好緊要，我覺得。第二咩咧？佢連而家你留意一下嗰啲拉麵鋪咧，係連拉麵嗰兩個字都冇嘅。 係，就係得個名咯。 乜乜堂 係咯？ 譬如一風堂，或者叫三田製麵所， 嗯、 或者叫做一蘭，或者叫做麵屋武藏麵屋咁樣。咁咧就得個名，然後有書法，有自己嘅 logo， 但係全部咧係全日式嘅，而家係。 係。 嗱佢嗱壽司店反而咧。冇咁傳統啊！你留意一下，你頭先講到咧，通常佢喺一啲嘅就算佢喺一個新嘅 building 裏邊咧，佢都裝修到好似好舊咁樣嘅。 係佢特登要做一個咁樣嘅營造氣氛， 營造咗一種好 Japanese 啊，係好日本化嘅。 同埋重要咧，就係佢點解要咁做呢？原因就係話俾你聽咧，我哋咧已經係轉延咗幾多十年啦，係咪幾多代啊？我哋個湯底啊，我哋個麵條啊，什麼甚至咧，佢哋咧好中意去賣嘅一樣嘢就係佢哋個叉燒咧係點樣秘方咁。當然其實我梗係唔信啦，係咪嗰啲咩咩根本嗰條formula係將啲豉油糖啊唔知咩倒埋一齊咁啊咁啊溝兩溝啦，係咪啊？咁我都識整啦。 但佢對個細節咧，佢搞到咧每一個細節都是一種工藝， 冇錯。 譬如你留意一下中式綠麵咧，佢冇個温度計喺度。 嗯， 那個究竟嗰啲麵綠到幾耐，乜嘢温度先係最好食？ 嗱，咁通常就睇下廚師咧，即係隨心所欲咁樣啦，即係總之差唔多諗整佢上嚟啦，你咁樣。咁咧你就永遠咧，你都唔會見到咧，就嗰啲已經係綠好咗一盤二盤嘅嘢，就求其攞隻手咧，你知。香港是真的 ,ok, 嗱你真的香港你看到你说要碗鱼蛋河咁啦，你见到阿叔呢就攞隻手呢就去拿 找啲鱼蛋 落去。拿嗰啲咁样嘅河粉落去呢，咁嗰个包河粉呢其实从来都唔会洗下嘅 ,ok, 即係话面厂交嚟嗰包嘢呢就咁样就攞隻手拿落去，嗰啲汤呢就永远呢你唔知道嗰兜水嘅涌几耐嘅，咁就咩㗎啦。至到呢你連嗰個食面啊，其實有一樣嘢咧，我係好介意，超級無敵好介意喺雲吞麵鋪。即係雖然你成日都話食雲吞湖南麵啦，我好介意係咩咧？其實我最介意咧，去依啲麵鋪嗰度咧，其實係嗰桶筷子。嗰桶筷子咧，永远咧， 你唔好攞呢啲筷子睇下个桶底。 我永远咧，其实同自己讲，我都千祈唔好望 ，OK。同埋咧，我永远都尝试去拣一对筷子咧，个筷子头就冻咗落去，个筷子即系食嗰度就系向上。即系咧，你成日都会问啦，吓点解永远呢啲嘢都唔可以改进？点解其实嗰个筷子唔可以打横攞个好少少嘅木盒装好佢，甚至系胶盒装好佢？呢啲俾我睇到，我掀开个盖嘅时候，即系如果你试过喺寿司店咧，你就会明嘅。因为点解你嗰啲筷子？永遠都是一個盒仔嗰度俾你攞出嚟。嗱，當然嗰對筷子究竟佢洗得乾淨好唔乾淨好，過翻鹼水乾淨唔乾淨，我唔知道。但係最得人道，你唔好俾我見到一個深不見底嘅嗰個咁樣嘅唔知係鐵即係梯嘅咁嘅筷子筒，永恆性咧，你見到嗰個阿嬸咧，嗰啲筷子咧水滴滴咁就插，咁就插咗落去，咁你就會諗，哇，阿嬸，其實你嗰個桶入邊咧，可能都已經好多污水嘅，但係你都係一定唔會抹啦， 發毛啦會。 再加上咧，阿嬸推嗰棟筷子又好，嗰桶嗰啲咁嘅碗出嚟都好咧，佢永遠就著住一對水靴，再加住一件湯魚嘅。 圍裙，洗碗圍裙嚟嘅， 咁咧，同埋仲有咧，就係攞個大膠桶裝住嗰桶你哋食完嘅碗碟， 裏邊有煙頭嘅， 煙頭、鼻涕紙、抹台嘅紙巾， 撈埋落只碗， 全部咧你就見到喺嗰桶嘢嗰度，咁你就會諗，哇唔係嘛，即係我食緊嗰個碗，其實都喺嗰度嚟。好啦，你就會見到所有呢啲嘢咧，你真係覺得好不堪嘅。咁所以點解頭先你問翻我，喂我？是可能咧喺後巷咧，你嗰碗日本拉麵個碗咧，其實都係咁處理。 唔會嘅，其實我見到好多而家係自動化嘅。 嗱，但係當我哋咧去到日本嘅時候咧，你會見到一樣嘢係咩咧？佢哋攞咗你嗰個碗 ，OK， 即時攞咗你碗之後咧，其實佢後邊咧，無論係幾細間咧，你總係會見到佢哋有一啲咧好細部嘅洗碗機， 係 好自動化嘅，係非常自動化。如果你唔信我講咧，你就即管試一下咧，就去依、這個食牛肉飯嗰間叫做嗰間 吉 野家 ，OK。佢入邊咧得兩個夥計嘅啫，成間嘢得兩個夥計。首先嗱，佢開廿四小時。 日本又唔係香港。 係啦，佢開廿四小時，但係咧佢能夠咧兩個人咧就去搞掂曬成個鋪啦。由整個餐俾你，到收碗碟，到執埋你張台，都係得個兩個人。咁啊做咩咧？咁啊佢哋咧就會將你所有食剩嗰啲嘢，從一陣咧就有一個唔知咩機嚟 ，OK， 將你嘅食剩個兜唔要嘅嘢咧就戳倒落去之後咧，就跟住聽到啲呱咁就碎咗 ，OK， 即係 處理廚餘機嚟 嘅。嗰個已經處理咗，咁跟住咧就將你。碗咧，佢就開行個水喉就沖咗嗰啲第一陣 ，and then 咧，有一個小小嘅輸送帶就已經轟一聲就去咗個洗碗機嗰度。咁你就睇得到咧，成個過程裏邊咧，就首先嗰一桶碗咧就離開咗你嘅視線，即係用個膠桶嗰桶嘢。 跟住就唔會有個人揸住個掃把你嘅腳嗰度懟下懟下。 係啦，跟住縮腳咁啊！哇，你成腳縮慢啲咧，個地拖仔你嘅鞋上面抹咗一下。 所以逼咧唔係問題嘅喎，日本嘅長龍拉麵店即係排隊嗰啲出名嗰啲咧一樣好逼。但係你留意一下一樣嘢，第二樣我最唔中意嘅咧，香港嘅雲吞麵鋪咧幾好食都好啦，嗰個由個綠好之後到傳到你手上中間咧。 其實佢嘅時間咧係冇控制嘅，即係話嗰啲湯浸住嗰啲面咧，係好 depends on 咧佢個流面啊。其實你有陣時見到嘅，其實佢已經做好咗噶啦。但係咧，因為佢太忙啊，所以咧到嗰面交到上去你食嗰陣時咧，其實中間可能已經過咗兩三分鐘啦。 咁就有一個字咧，就叫做泡湯啦。 係啊，即 係你碗面咧就被泡湯泡咗好耐， 泡到淋曬咯啲面。 咁而仲有一樣嘢咧，你留心一下咧。無論香港好、中國好、澳門好，總之有中國人的地方咧，你發現咧總係會發生的，就係唔知點解咧，佢哋硬係將意將嗰張落單嗰張紙咧浸咗個碗面嘅一半， 因為佢有啲水黐住喺個面嗰度。 係啦，咁你咧就硬係見到嗰、那個嗰張紙咧寫咗兩台嘅一號，咁咧其實就係頭先落單啊，你原來叫咗碗牛腩河，咁啊即係半張啊浸咗落去，跟住咧佢喺你面前毫不遮掩地就一手就撐起嗰張嘢就揈落頭先嗰個收碗嗰個桶嗰度，咁你咧即係有啲唔開胃嘅，除咗嗰對筷子之外咧就係嗰張紙。 所以我就話佢賣唔起錢就有原因，因為你啲細節呢啲細節加埋埋咧，你就覺得佢係一個廉價嘅食物。你願意忍受呢啲嘢嘅原因咧，因為你係俾緊20多蚊或者30多蚊，你唔願意付出120蚊。但是日本那些拉麵店，譬如團王來香港的時候排長龍，這個一蘭也是，但是它的感覺永遠都是給你，它是逼也好，它是乾淨企來。 還有呢，我再說一次，究竟其實它在我們背後是不是一樣是污糟邋遢，我不知道。但有一樣嘢咧，必須咧，你不得不讚佢嘅係咩咧？佢拎咗出嚟喺你台面嗰碗嘢咧，永遠一個碗都係牛咁大碗嘅 ，OK， 超級咁大碗，成個煲咁樣咧。咁你而家覺得咧，哇，係 啊， 好大碗喎、 啊！同埋佢仲可以加叉燒喎、啊，又可以加隻蛋喎、 啊。唔係、啊、你會覺得哇，好滿足啊！雖然俾咗100蚊，但係幾大碗咁。嗱，當然其實可能入邊泡住嘅，可能係咪泡住嘅就唔係咁多嘅 ，OK。但係將比起你普通嘅雲吞麵鋪咧。不知道永恆式嗱，進步啲嘅仍然而家用緊瓦碗。再而家你話有好多嗰啲即係新型啲嘅，因為衞冕打爛個碗咧，就用膠碗。 但膠碗又有積嘅，通常。 唔係個膠碗係咩嗱？你千祈唔好再掂個碗邊。永恆式咧就摸到點咁樣 肥 肥嘅咁，你係會諗喂，究竟係頭先啊不湯落嚟嗰陣時候倒質咗個碗啦，抑或其實係嗰個碗根本從來都冇洗乾淨過？ 嗱呢個就係、是、我就話。除了個細節之外咧，亦都同個媒體宣傳咧有好大關係啦。八十年代開始，日本 NHK 咧就製作好多呢啲咧叫做拉麵達人嘅比賽啊， 係 去由傳媒咧去俾好多消費資訊啲消費者啊。哇！最近喺東京啊，這個淺草咧就出咗一間咁嘅一個由一個拉麵師傅一生鑽研呢個豬骨湯。咁咧就究竟我哋比拼啦，淨係豬骨湯嘅湯面究竟邊個最好咧？咁每年咧都有呢啲咁樣嘅所謂拉麵大王嘅比賽。咁咧就令到大家咧，首先就工藝化之後咧，就將佢明星化。 係 嗱，你諗下文吞麵鋪，我哋而家講嚟講去麥恩記啦、麥文記啦、羅富記啦，係嗰幾間。但係咧，你永遠咧就係唔會知道個老細係邊個，同埋咧。不會突出個工藝師啊，即係嗰個師傅啊，因為中國人做生意係咩咧？就係、是、最不喜歡突出個打工仔。